唤醒、疗愈、创造，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芬，欢迎来到小时空修心课。今天我们继续做一年以来的总结课程。我看到很多同学还是在问有关父母的问题，有人说母亲频频出轨，父亲就花天酒地，实在看得很难过，或者是说父亲离婚再娶，跟继母的关系不是很好，所以父亲老在外面找小三，你自己呢很同情继母，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还有就是有些人觉得身边有一个亲戚很爱控制人，你没有讲这个亲戚是谁啊，可是我觉得应该也是一个比较亲近的人，其实也跟父母关系差不多吧，你说他老控制你，老说你，让你觉得很难过。另外的问题就是有些人说对父母感到很不耐烦，无法沟通，总是想逃避，还有就是稍微想跟父母划清一些边界感的时候，又觉得自己很不孝顺，处理得很粗暴。我其实讲过了很多关于父母关系的事情，而焦点是在于我们自己究竟是怎么样做人的。如果说你自己内在有很多纠结冲突没有办法处理的话，那么你看到父母之间的关系不好，即使是继母的关系跟父亲不好，或是一个常常来打扰你来控制你的亲戚，那么你就没有能量去做一个中正的人，你就会受到他们的影响。今天我是想跟大家说，如果你是一个内心平和，是一个心里有底气，知道自己生活应该怎么过，每天都过得很充实，心里有一个自己打好的地基，能够爱自己，不管外界怎么样，都能跟自己守在一起。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基础的话，你再看看你生命中的事情，就是完全不一样的眼光了。所以我没有办法一招一招地教你怎么样去对付那个老有外遇的爸爸或是妈妈，怎么样去对付那个爱干涉人爱控制人的亲戚，这个一招一招教的没完没了，千变万化的。而且其实呢，我也说了很多招了，在《爱到极致释放手》这本书里面，在《小时空修心课》里面都说过很多了，可是呢，好像我说的东西大家都听不进去，还是觉得一定要在问题层面找到一个解决方案。我怎么样才能修正别人呢？我怎么样才能够帮助别人呢？我怎么样才能让那个亲戚不管我？怎么样才能让我的父母不要有外遇呢？我们怎么可能都做到呢？天下只有三种事：老天的事、我的事、你的事。我们管好自己的事，如果我们以此为生活一个绝对的标准的话，那我们的生命就会完全不一样了。就是管好自己的事情，其他这些人完全都不会打扰到你了。而我只关切一件事情，那就是灵性成长。修行是在修我们自己，不是修对方。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修行道场，但是关系也不是说在真正修这个关系，而是修因为这个关系而带给我们的烦恼、痛苦以及嗔恨。比方说那个亲戚很爱控制人，换一个其他个性的人跟他相处，可能就不会受他控制了。比如说有些人他父母出轨，他也不觉得有什么事儿，他自己每天日子过得挺好，偶尔回去看看他们，出不出轨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你们自己解决，我过好我的日子就行了。也许你们觉得这是自私，但是如果不自私的话，天天跟他们这些人的问题纠缠在一起，你觉得这就是好事吗？跟父母的沟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在父母面前总是矮了一截，变成一个小孩子了，拿这个小孩子的能量去跟父母沟通，你肯定是处于下风的。沟通最糟糕的就是你带着一个目的性去沟通，就是我希望改变你，我希望你看见我，需要你赞赏我，而这是绝对沟通不了的。或者是你根本处在一个盲点当中，没有看到双方的立场是什么，而对方的目的根本不是关心你，他是要来改变你。而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划定界限，为自己树立一个边界。 这些人生智慧，我觉得看书或是听我讲好像都没有用。说了那么多，大家还是有这些问题，让我有时候也觉得沮丧。为什么改变如此的困难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大家还是习惯问题来了就解决问题，而对自己的成长没有丝毫的兴趣，只想要把对方修正了，只想要把事情摆平了就好了。至于我，哎呀，我可不想做出任何改变呐，我不要忍受任何的不舒服。可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真正的成长是需要你做出改变的，是需要你经过阵痛期的，是需要你去做一些让自己不舒服的一些违反惯性的事情，才能够真正成长的。成长之后，这些所有的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了。如果大家对真正的成长改变没有兴趣的话，那真的一辈子生命当中，这些问题都可能会层出不穷。今天在后面的静坐当中，我希望大家都能够看到，把焦点、目光、精力、时间都花在修正自己上面，管好自己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